行少不了坐飞机。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电影《在云端》当中的插曲。《在云端》这部影片呢，其实是一部讲述一年有300多天在外出差的男主角在飞机和飞机场上反思如何生活的故事。说到旅行的电影，前两年黄渤和徐峥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《心花怒放》，这其实也是一部公路电影吧。但是呢，这风格整体来讲是非常的诙谐轻松的，很适合休假或者是旅游的时候观看。接下来是电影当中的插曲《去大理》。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。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景色越辽阔，心里越寂寞。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。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。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 给大家介绍的电影都和旅行有关。倪妮和井柏然曾经主演过一部叫做《等风来》的影片，这部影片讲述了男女主角在尼泊尔旅游时的经历。电影的主题曲叫做《故乡》，也是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。不管到哪里旅行，最喜欢的地方永远都是故乡。伴随着这首歌曲，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。感谢收听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阳光照，云雾飘，那一座山，波光摇，鱼儿游，弯弯小溪。我的故乡在远方，又在我梦里。回忆起朋友们，近在何方？狂风暴雨，总会想起故乡的山林，悠悠气息。父亲母亲在远方，又在我梦里。何时能再见到想念的你？ 每当狂风暴雨，总会想起故乡的山林，悠悠气息。父亲母亲在远方，又在我梦里，好时能再见到身爱的你。父亲母亲在远方，又在我梦里，好时能再见到身爱的你。